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的夜晚静悄悄啊，哎，今天我一来上班啊，公司的走廊静悄悄，我的第一个反应啊，我的同事们终于罢工了吗？ 终于揭竿而起了吗？ 我后来才想起来，哦，今天是香港回归啊，7月1号公众假期，然后我后来又想起来，心头一热，党的生日啊。 哎呀抱歉抱歉，哎呀， 香港人就不知道， 对的，生日真是太值得庆贺了，普天同庆， 所以这个 普天同庆，普天同庆， 真是普天同庆， 普天同庆的日子。 哎，所以咱们把这个美女也来这个贺喜一下。 哎呦， 最近这个世界杯啊，可真是我彻底昏了头了，这不知日不知岁月，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而且你想，我跟你讲，这些天杨娟你可怜可怜我啊，一天只睡3个小时啊，连续的每天都这样，我现在已经觉得我这个气血两亏了，我估摸着是得中场休息一天，这样再下去啊，到世界杯最后一天，我怕我就能实现我的人生理想了。 什么理想？ 你知道我什么人生理想吗？就是直播的时候啊，一口血 暴毙， 喷的一口血还没暴毙呢，一口血喷在这儿，然后我冲着镜头，冲着观众说出那句话。我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宽， 然后立马公司就给你加薪，对吧？对对对， 当鲁迅， 鲁迅没错没错，没错， 宽恕嘛。 不，那你得快那个可怜可怜我，因为我这个我这个不是球迷的，我前两天好不容易放假回北京了吧，赶上一个世界杯，我一堆的那个姐妹们，她们从来不看世界杯的，但是这回我发现她们一到10点钟就说我们要去看球，我说看什么球啊，她们就非要把我拉她们家看球， 然后跟着男的看的吗？ 没有，一堆女的， 一堆女的， 然后你知道 那何必装呢？ 你知道她们怎么看？她们真没装，把电视一开。就开始 嗡， 苍蝇台就开始了吧， 苍蝇台就开始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了，就说哎，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真好看，哎，你的口红颜色不错，哎，你的包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什么你的头发不错，我说你看球了吗？哎，进了，然后这样，哎，你那个衣服就明天带我买一件去，就这么看。 可见女人 就开了个电视当背景，你们其实是喜欢那个声音吗？那个呜呜猪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看球。后来我就说你们这叫看球吗？他们看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比分，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世界杯把大家都搞晕了，你知道吗？ 这个当代妇女的精神是多么的空虚， 真是太可见。 对，主要是避免成为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避免成为一个透明人，必须要看。 哎，你他说的对啊，现在有心理学家出来讲啊，这个人呢、啊、都有一种归属感的这个需要， 对， 看世界杯 被认同， 概莫能外，全裹挟进去，尤其是男的，就你聊天你不聊这个， 嗯， 你就是边缘人了， 对 对对对、 而且还说女人呢、啊、女人还有一样，就说这个人球迷跟球队的感情啊，容易满足人的一种宗教欲， 对， 他们说阿根廷都有马拉多纳教呢， 对对对， 嗯， 你听过吗？ 过 马拉多纳教，他真的有一帮人啊相信马拉多纳，他也不是把他当神，而是相信他应该是迟早要被天主教封为圣人的那种等级的人物 啊。 然后呢，他们有 圣人，我很喜欢。 他们的圣人有个祭坛，他们有个入教仪式的，是要在这个球场举行。那这个入教仪式呢，先念一遍这个主祷文嘛，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有那个祷文嘛。比如说，不但他们会改一下字，比如说“愿您的无敌的右手护佑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入教的关键的刹那是要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老的教友踢一个球出来给新的教友，这个新的教友呢就要跳起来举起右手，用这个上帝之手， 哦， 这一下如果能够进门，那就欢迎你成为我们的新的教友了，同志了、那不能那就没了，上帝不眷顾你。你知道他们特别崇拜那个上帝之手，人你想想看，世界上还有更荒谬的，就一个手球， 没错， 被当成一个。 你这让我想起这个贝利，这跟这个马拉多纳这次世界杯是彻底翻了，当然以前就不睦啊， 对， 这次是彻底公开化了，然后贝利整天装伪君子嘛，现在彻底撕破脸了。开头一句话我以为他夸那个法比亚诺呢，巴西的那个，到后来我才听出来是讽刺老马呢，说这个法比亚诺是最杰出的球员，他是我和马拉多纳的合体，就是说他身上有我的头脑和马拉多纳的手。这家伙，哎，但是文道既然说了有马拉多纳教，我们就可以拜拜，咱导演，我们要出一组马拉多纳的这照片，拜一拜我们的教主啊！我最近 我是永远成不了这教主了。 你可以成为教主的女人， 没错，然后把你献给他。 对对对，教主最爱女人了。 真的吗？ 咱们这个导演 爱吗？ 可以给我们看看 咱们教主的风采，你瞧，咱们教主哎，皮鞋底儿上都沾着香口胶，你说咱这教主啊， 他为什么穿这样的一身西装啊？显得他完全没脖子。 哎，这就是 我看见他就很奇怪。 女儿特别给他弄 女人了嘛，大女儿达尔玛，大女儿达尔玛还特意说，而且西装口袋里还有一张左口袋一纸条，右口袋一纸条，左口袋那纸条啊是这个他前妻写的。说是这个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你看前妻就说这个，但是右口袋呢是女儿达尔玛的那个条，说爸爸不要太潇洒哦， 这就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他女儿，他一直很疼爱他女儿，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我踢球，他常常冷落家庭嘛，在外头跑。那么后来他特别特别后悔，他最近十多二十年就老陪着他女儿， 哎， 对，他很疼爱他俩。 那他的后妻呢？ 后期还没后期呢，前期家中宝，我跟你讲，马尔戈纳这个关系啊，他离了婚，但是实际上啊，这种男人啊，大概这一个女人是不够的，你知道吗？他离了婚，但是他的前妻啊，跟他其实还是一家人， 还老住一块儿。 前妻基本上就是经纪人这感觉，在打理着他全部的事务。然后呢，他的新女友叫什么？贝特鲁奇还是 忘了？ 我又忘了。新女友 啊， 新欢，这次啊，俩人撞车了。都撞在南非了，你知道老马怎么着呢？前一天晚上跟前妻这头，也不是睡啊还是怎么，反正就在前妻那儿。后一天就跟这个女友，然后那天比赛，你就光看球场上，我跟你说，女球迷，我给你点八卦，看台上打起来了。 为什么？ 他的俩女儿啊，恨死这个 新女友， 新女友了。结果老马这不从什么单位弄那票啊？他那大，他那女儿一看，发现呢。老马的这个新欢呢，全家人就坐在他们前排。哎呀，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后就是愣让老马给我换票，我不跟他坐一块儿。他女儿就跟他这新欢有仇啊。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那个就是不是有一些男的也是这样这种宗教吗？叫做入他的这个马拉多纳教， 马教 就是他可以叫做家里面一个大夫人掌管着一切的这个家里的朝政， 家中红旗不倒，外头彩旗飘飘。 你是这个教的吗？ 我愿意加这个，我愿意加这个教。哎，我就说啊，像这个咱先别聊马拉多纳，有点不知人间这个。疾苦了啊！我跟你讲，最近呢，咱们就说这个事儿，有观众还跟我们这个节目提意见，哎，咱们跟他们啊也要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说凤凰卫视把咱们当天上人间了嘛，是吗？来什么贵宾做什么台？奥运的时候，我们锵锵三人行就变奥运节目， 是 世界杯就变这个世界杯节目，这个公共性比较强。 这怎么能叫天上人间呢？ 这夜总会都是这样。 那我成什么了？ 你没去过？ 你家名字 叫什么？很有角色意识。 对呀，就不能这么说。 我没想到你， 我们想的是你来享受咱们坐台，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男的坐台嘛。 对，我们长期在这就是陪你们这些客人。 就有些非球迷就提意见，说你们锵锵三人行现在怎么每天？都说世界杯， 对， 我跟你讲，我真是就这样昏了头了，就是彻底这世界杯啊，就把我变成这商女他哥了，彻底不知亡国恨，隔江这隔海有场后庭花。但我跟你讲，这个你就可见呢、啊，这个宗教啊，也不叫足球宗教吧，真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真的是。 对， 以我们这种搞舆论监督的人来讲，你知道最近出了什么事儿？我就给你看一个照片，哎，我们导演给看一下。这个知不知？就现在在世界杯的这个同时，要是在平常情况下，多少万炮齐轰？你瞧看，这个大洪水把马路泡碎了。这是咱们中国南方的这个最近的大雨，这个 是哪儿？江西吗？ 对呀、啊， 看起来像地震，对不对？ 对对，这个马路成这个样子，很像。 然后你知道吗？多位官员被问责，就是下课了。就因为这次这个水灾啊，另外贵州那边山体滑坡，一个村子的人埋了，埋了一个村子的人，这要在平时，你发现没有？所以我觉得咱这事是不是媒体有点没心没肺的啊？平常这得多大力度的去整天去监督啊，去干嘛？现在好像空气里都是世界杯的味儿。 对，就连这个 G20 峰会，平常不是这帮记者全都那个综合呢，就是采访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现在这帮领导人都要专门提出一个时间去看世界杯。而且还要赌，就是领导人彼此之间要赌来赌去的，就是记者的媒体中心也专门有一个世界杯专区，就是让大家能够采访这个 G20 的时候， 同时能看到世界杯，所以现在什么新闻都给这个世界杯让路了。 你知道包括 G20 这个领导人呢、啊、为什么那么注重世界杯啊，其实他们也在转移视线。 嗯， 哎，没错， 就因为这个峰会啊，他本来里面有些国家的政客跟一些政党或者老百姓要求，比如说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施压啊怎么样，那最后那些领导人没搞定这个事儿嘛，就说不能对中国施压嘛。 嗯， 那于是呢， 中国足球还很弱。 对对对对，就很多这类事情，那这些领导人也都想转移国民视线，也纷纷就把在就等于大家记者到了他们那，他们说你没老看我们了，瞧世界杯啊， 哎， 对不对？这个感觉， 就大家别示威了， 是啊，真是注意力大挪移啊， 嗯、 对吧、 嗯？ 而且这个足球寡妇也一大堆呢， 嗯、 包括这种像他们这种， 你指着他干嘛呢？ 你还不是寡妇，不是你， 不是寡妇，是什么话？ 新年过度，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世界杯期间很多啊，就是某些地方，咱们知道是这个红灯之都嘛，色情之都嘛。 嗯。 哎，这个老婆们这个时候也可以放心，至少她老公她可以不去那种地方，对吧？这表面上看来，加上这个扫黄风暴啊，加上世界杯的综合效应，街面上比较淡静。 嗯。 但是有些香港嫖客也说，某些场所在地下跟世界杯同步在活动，以至于有人悄悄拍下了一个照片。 什么样的？ 杨娟，你没见过这场合，我给你看看。你瞧瞧，在某些场所里，他还有这个，你看没有？ 开眼界，这是。 你不是要看足球宝贝吗？ 这是足球宝贝儿。 波女郎啊，波女郎们，看到没有？这是风景啊。所以怪不得嘛，人家这个卡卡这么样的这个好好先生，特意做这个公益广告。这个文道可以翻译一下，这个 就是真正的男人不会买女孩的， 对， 不买春。 哎，真正的男人不买春， 因为真正的男人不需要买春，女孩都去买他们。 哎呦， 你说的好，卡的， 我决定以后听卡卡的啊。然后这个，哎，这个，而且你看德国教练勒夫，他更进一步教导我们说，找老婆还是要看。 嗯， 就他老婆是吧？ 哎，对， 这是什么意思？说他老婆不够漂亮吗？ 我没这么说，人家这个有风度， 我们都没人这么 说，有风度 啊。 但是很多人喜欢乐夫，很多女孩子， 对 乐夫有一种那个男人的气质， 因为他一表人才，而且呢，很阳刚的帅气，有种 就是表面上看上去他老婆似乎有一点配不上他，是吧？但我觉得其实人呢，就是在找另一半的时候，经常就是找自己没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很漂亮，男的很帅，女的很漂亮，他不会去找另外一半，一定要求他的外表怎么样？ 嗯， 你像看到很多人嫁入豪门嘛，很多女孩子，你去看他们，通常其实并不是出身于那种就是家里面自己的家境很好啊， 嗯嗯， 反而那种家里面家境很好的女孩子，她不太在乎她的就是将来的夫婿是不是要很有钱那样子。 哦，就是说漂亮的，反而她要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 对， 她不一定再找漂亮。 对， 那你可以多看看我们俩了， 你们俩很漂亮， 我们有希望，我们有希望， 我们这个教能够壮大了， 没错。而且啊，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杯，你他还别说，咱天天聊世界杯，世界杯就是一面镜子。 嗯， 你是真是什么你都能看得见。你咱们光在这傻乐的，你知道世界杯多少人发财了吗？中国商人发财了， 对， 这你知道吗？ 是， 原来他们说世界杯啊，一切都是中国造的，除了足球队。就什么洗手间里的都是中国什么精品。然后你知道中国最近多少商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就是说15件南非球队的球衣在国内进价15块钱，大批的贩到南非，现在卖的满天都是。 是， 好家伙！ 而且还有那个乌乌猪啦，也是 乌乌猪啦，好像是浙江的一个， 是 村子里面产， 好像是，反正是我看的照片看到那像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工厂， 对对对， 就不像富士康那样的。 他每个小时的工资是6块钱，然后做那些乌乌猪啦都是那种家庭作坊里面的那种工厂主的什么亲戚啊朋友啊什么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杯是什么，他们也不认识球星，然后看电视发现，哎，那个那些人吹的那喇叭不是我们那儿产的。 而且我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视台的访问啊，就访问那些工人，找到那些工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造的这玩意儿，最近在全世界这么火，他们还很高兴。他说：“哎呀，是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个。”所以，不过这也很常见。就比如说，做 iPod 的工人是买不起 iPod 的，对不对？ 对， 这个工人跟他做出来的东西差距是非常大。但无论如何，这回中国商人肯定赚钱了。就你看世界杯，大家都说没不关中国人的事儿，我们是看客。 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用这样的方法恰好表达出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置，就是我们不要去抢什么荣誉，我们就埋头赚钱， 赚钱， 没错，这就是中国。 我们要让他们所有的电视台都变成苍蝇台， 对， 甚至中国人还说呢，说这次嫌那个乌苏拉噪音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干扰哈，这是南非，将来世界杯要是在咱们中国去举行，怎么着？咱们集体给他拉二胡，这个神经可就受不了了。其实这个多少是有影响的， 对， 甭说他们一般讲啊，就是说话。 嗯， 你在场上这个喊大家听不见了，对吧？还有一个，你知道耳朵是什么功能啊？很重要的是定向功能。 嗯， 耳朵你辨别方位啊，跟耳朵里边这个听觉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嗯， 所以怪不得这次有些那个球踢的那玩意儿完全没方向的，嗯、是吗？ 就是因为这个乌兹拉的功效实在是太大了，对吧？ 对，而且不过本来世界杯期间啊，就是对耳朵特别刺激的时候。为什么？比如世界杯的时候，大家晚上吃夜宵啊。很多人吃那个炸薯条啊薯片，那种很脆的炸的干干硬硬的那种零嘴啊，那种东西啊进口的时候啊，你咬下去啪那个声音，它相当于一个爆炸的声音。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平常、因为我们听东西啊，我们的听觉是这样，我们耳朵进来是能听到一些声音、但是我们嘴巴里面也能够透过内耳传一些声音上去。你嘴巴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声音其实比外面收到声音还大 啊、 所以每一个人在看球的时候，一边吃那个薯片，起来那个爆炸的声音，那个分贝就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内外双爆， 内外夹攻了。 怪不得我最近连七月一号我都忘了，真的是。 广大的声音， 广告之后见。其实杨娟，我跟你说，你不要自卑，你还 我为什么要自卑？ 对，你至少还知道巴西队啊，知道什么能说出几个名字来，对吧？我跟你讲，有的人家照样做节目啊。你知道这个那个前一阵因为非诚勿扰火了一个叫什么拜金女叫马诺的吗？ 啊，对。 然后这次跟文道一样，也是签约一个网站去做这个足球节目，然后就记者问他说：“这个南非世界杯你支持哪个队？”他说：“我支持中国队。 ”我跟他站在一边，我也支持中国队。 然后呢，跟他搭档的是一个懂球的，叫董路的，那就是 董路 足球人。然后呢，记者就问说：“董先生，待会儿你跟这个马诺，你们两个人怎么分工啊？”董路说的也挺逗，说：“我负责足球，他负责眼球。” 说的好。 哎，所以今天呢，你有一半功能负责眼球的，我们这形象分啊。 我真负责不了。不过讲到这个马诺。不知道这个，其实我也挺笨的。你说那个马拉多纳吧，前两天我在看， 都是他们老马那人。 所以我看电视的时候，看见他在那个足球场上跳来跳去，我说这人是谁啊？ 哦，你不认得 啊？我不认得他，真的不好意思，我只认识贝克汉姆。 哦，等一下，那以前你也不知道谁是马拉多纳吗？ 我知道他如雷贯耳，人家说这是马拉多纳呀，我说哦，如雷贯耳。 样子走了吗？没办法，走了样子。 女孩啊，这真是帅。所以我跟你讲，我深刻的体会到，实力派啊，实在是因为做不了偶像派。才去做实力派， 所以才去做实力派， 没办法。而且人小贝还是架不住现在人种的人类水平提高了。 嗯， 帅哥也很有实力， 没错。 这你让我们没法活呀。 对 ，C 罗也是嘛。 对呀、现在下一步听说贝克汉姆就要做英格兰 有可能 总教练，而且你知道这次还传出来啊，原来英格兰跟法国一样也内讧来着， 是 特里啊跟什么杰拉德他们也是闹内讧，完全是说小贝在。其中 协调， 在协调，而且你知道现在英国也什么了，马鲁尼，说是发现一个新闻，有一个航空公司的人，这玩意儿有没有职业道德就爆料，爆料他是个球迷，他说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的自由，但是我实在看不惯，因为他说鲁尼和他老婆在跟德国比赛之前两天就已经预定了他们去加勒比海休假的行程。他说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鲁尼早就觉得 知道自己要 是打不赢了？ 而且把机票价钱是5300多英镑，坐着头等舱，而且到他鲁尼500万英镑在哪儿在加勒比海那儿买的那个豪华别墅，到那儿去度假，这像话吗？ 不过我觉得所有这些事儿啊，您都可以有很多种解释的。你比如说他，你也可以解释为就是他万一输了，他是想赢球；那万一输球，他要给自己一个安慰。 没错， 对不对？又比如说，我注意到很多媒体在骂这些英国的球员啊，说什么输了球之后，一帮人拍到照片嘛，在那抽雪茄喝啤酒， 说好像在开派对，但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就心情低落啊。哎呀，这酒踢得太烂了，对不对？也能这样啊，是 一边喝酒一边说， 是啊，真的是可以啊。 这个媒体啊，我跟你说，现在是彻底不负责任了。这个，我跟你讲讲，我还看了一个，不是说人家澳大利亚那科维尔身患绝症吗？前阵日子说科维尔得了绝症，只剩两年。前阵子以 CCTV 为首，这个报道说的啊，所有 他们先报的， 源于6月13号澳大利亚的星期日电讯报，是吧？说这个，但是问题在于啊，这个。说得了绝症只剩两年，最多5年、10年的生命。人家说以上是中国媒体翻译过来的部分，但是之下没翻译的部分是什么呢？如果进行治疗，病情得到控制，这种病就不会威胁生命，患者的生活也可以基本正常，就好像糖尿病人要坚持摄入胰岛素一样。科维尔向本报证实了此事，所以这位说几亿中国人呢、啊？几千家报纸电视一起诅咒一个人得绝症，这倒霉孩子命得多硬，能不能做噩梦？ 断章取义，太可怕。 不过我们现在我发现，我们很多网站，因为现在网站流行嘛，大家看新闻都看网站新闻，网站新闻真的是特别夸大，尤其世界杯你就非常看得出来。每一个标题都耸人听闻，点进去看没什么。 对，其实中间那个标题的部分在那个文章里面经常提都不提，我发现好 多次提都不提，你都不知道那个标题跟内容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把任何人物都夸大，例如说随便一个人进了一球，就是这是妖人呐、啊，是妖星啊，破了不晓得多少年魔咒啊，这魔咒有的是什么5年不进球魔咒啊，什么2年呢、啊，3个月都成魔咒了。 没错，哎， 我觉得这球迷其实也就是情绪太激动了，经常是这个球队要赢了，大家就拼命给他鼓掌，说这支队怎么怎么样， 就 体现 像朝鲜那 种体现了什么什么精神。他一人家一败，立刻就劈头盖脸的骂的狗血喷头。这个我觉得其实把太多的压力给人家，你也不能够就是期望人家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发挥的很出色。 哎，你听那解说还都得这夸谁？他就是说，你看啊，梅西、特维斯、伊巴因这三个顶尖高手能商量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呢？啊，好球，打高了。